酒碗外饭，我们几天吃不上，你端饱饭，连一根野菜到处 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秦香莲》中的《闯宫》。

银儿的两军阵，我立下西宫圣上恩典，封孩儿听西口归朕的边关是指望进入还乡，母子的相见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娘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妻往日的教言，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叫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到今堂我的妻你在哪边，猛奔太止不住泪流满面，你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真宗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你盼我旗开得胜早把功天，你盼我锦衣贵斗彩辉煌，辞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你愿在左先锋正讨狼烟，夸战马提钢刀西凉踏边，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我那难见面的妻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像风出飞是梦里团圆， 谢谢 谢谢周令刚的演唱。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侯俊芳，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见皇姑》。

听众朋友，梅派名剧《黛玉葬花》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